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对黄芪的一层认识。而从这一层认识，我们来看黄芪的话，我们就顺着这个我们讲义上面这个岳美中先生的这篇论文啊，我们来稍微从几个层面来认识黄芪。我再给大家做个补充，就是岳美中教授的这篇论文，其实我觉得同学有空的话是蛮可以细看的啊，比较值得细看的一篇论文。我今天就大概带一下这个。首先他说治疗慢性衰弱症，这个慢性衰弱症呢，他特别强调就是黄芪这个药物就是要久服才能断根。而我在后面呢，这篇论文后面我有举一个例子给同学，就是黄芪粥啊，黄芪糯米粥。这一开始是清代的冷如一画里面这个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水肿病怎么样都治不好的时候，你用黄芪糯米这个结构可以把水肿病治好。其实黄芪糯米里面的糯米比较不关心到水肿不水肿，是因为黄芪那么大剂量一直吃，你的肺会干掉。因为黄芪虽然补这个肺气，但是它不润，所以如果你长期吃黄芪的话，你一定要反佐一点比较润的药，把你的肺来保护住。因为基本上我们说肺为水之上源嘛，一个人的这个水的气化这件事情很关系到肺。而黄芪本身因为单独来讲它就是走三焦的啊，走三焦凑里，所以它的这个抽水的效果很好。所以他就讲到说有一个病人呢，他的这个水肿啊大小便不通非常危险，然后吃黄芪粥吃到越来越好，然后后来呢他觉得自己快好就没有再吃了，就吃别的药，然后就差点死掉，然后就还乖乖的一直吃，然后才吃到好。因此呢这个后面一页岳美中教授他就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慢性肾炎的后期你就需要可以用黄芪粥断根。因为他说有的时候肾脏炎好了之后，那个人什么蛋白尿啊什么东西就一直去不掉，那你一直长期吃黄芪粥的话就会越来越好。可是他说就算你吃到蛋白尿完全好了，你还是要继续吃好几个月啊，这样子才能够完全断根。而他的这个他说黄芪加薏苡仁加红豆啊，那这些都是基本能够利血的药。那鸡内金，岳美中他自己的解释是说鸡内金是可以这个修补某些组织的，就是微小的管的什么的组织，那我们说它化瘀也无所谓了。那金桔饼的话是因为它主要是拿来给小孩子治病，所以呢饭前要给他一个，要吃药前要先给他吃糖，然后吃完药还给他吃糖啊，说是用来开胃的，开小孩的胃啊，所以你不要把它想得多严重啊，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药性。那么最重要就是他讲到说还要连续服用三个月，就是断好了之后还要吃三个月断根。这也是一个我们临床在使用防黄芪的时候啊会遇到的一个思路，就是说黄芪这个药你要急也急不得。像后面这个玉屏风散是我们中国现在很有名的一般祛风的药，就固表的药，就吃下去之后呢，这个人就会，因为他是怎么样，有些人如果是很容易动不动自己一身汗，然后呢他又很怕吹风，这种人的话我们十方的世界就用玉屏风散。当然这个朱丹溪在创方的时候啊，那个比例到后代我们都很不喜欢，喝他一身，他说玉屏风散一定要什么黄芪七防风三，这个比例比较安全。你用到1:1的话越吃还越虚呢啊，就是黄芪的那个固表力道比不上防风的散风的力道。当然历代对于这两味药它是有一大堆的论地，就喜欢什么本草书都在抄同一句话，说什么因为黄芪跟防风是相味的两味药，就是谁怕谁，所以怕的药加到一起反而力道特别强。可是其实我们说啊，什么18反18味啊，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中医的世界非常架空的东西，偶尔里头有一个反什么药反什么药会有一点有用的，像什么肉桂反赤石枝那种啊，人参反五灵枝这种东西是真的，但是大部分的那个相反相味在临床上都是不知道是干嘛的。所以简单就是一个祛风一个补表嘛，对不对，加到一起效果就不错。而这个方剂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方剂其实它的渊源就是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医者啊，徐允宗治疗这个柳太后的这个风病，好像就是这个 皇太后啊，她已经中风了，不能动了。然后这个医生呢，这个许大夫，就因为皇太后不能灌药嘛，你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们中国医生灌中医灌药是可以把人家大门牙敲掉来灌的啊、哦。那皇太后的大门牙你敲敲看啊，就是你敲的时候你不要活了。所以到最后怎么办？就是用这个几十斤的黄芪跟防风呢，在床底下蒸，然后让那个蒸汽呢弥漫在这个皇太后的房间里面，然后皇太后就借着呼吸这个黄芪跟防风的药气，然后从中风的状态里面慢慢恢复过来。就是这个故事，慢慢这个唐书里面的这个故事呢啊，慢慢就是发展到后来就变成这个《玉屏风散去》。而柳太后中风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后代的经方研究者也开始在这样讲，就是说你说黄芪五物汤怎么可以治中风，他说你就像你想那个柳太后，他就是那个柳太后中风很可能真的脑溢血哦，可是中医用什么方法让他的那个淤血消掉的？他说脑溢血，舌头不能动，不能讲话，整个人木木僵掉，对不对？他防风跟黄芪这种驱风啊补的药开始从鼻孔吸进去了，然后让他的脑部开始能够动，开始脑让一个人的脑有力气去把那个淤血吸收掉消化掉。他说其实就算是在脑溢血这件事来讲的话，黄芪这种走三焦补脑气的药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用哦，就是后来就有一些经方讲，但这种说法都有点强词夺理，但是就是用黄芪能够透过三焦有网去补脑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呼吸到黄芪就对脑溢血有帮助了。那中风为什么不能用黄芪？就是有一些，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黄芪是那种让血管更爆的药，对不对？所以不能用。所以这个争论到今天都还没有平息哦。我基本上是觉得用辨证来看就好了。而像这个黄芪，这个要用糯米这件事情，其实都因为黄芪用了之后啊，你说补肺用黄芪好不好？不是不补，但是会越补越干，所以你要用点调整的药，比如说补中益气汤补肺，干了要加生脉散之类的。然后呢，你说黄芪补气好不好？不是不好，但是你如果单补气补久了又会腰酸，肾会虚掉。所以像我们那个中医的那个故事，历史故事里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很经典的故事啊，许淑为遇到麻黄汤症的人尺脉虚，对不对？然后呢就帮他用黄芪当归建中汤灌了，这样好像灌了十几天，是不是？还是灌了五天，对不对？然后病家的人都气死了，说你赶快吃发汗药，怎么不给他吃发汗药？然后最后吃到第五天，这个人尺脉才开始有力了，然后才发汗。所以就让我们后代的人说，你看啊，就是小建中汤就是专门治这个不能发汗的麻黄汤症的尺脉虚，吃到尺脉虚了再发汗。可是历代的研究者在触碰黄芪这个药的时候，也会拿许淑为这个方来找茬。他们说许淑为啊，他幸好是黄芪加在建中汤里头，芍药比较多，还有当归，这样子他吃到第五天的时候，好歹尺脉是出来了。如果你不是用在这种芍药当归这么多的建中汤结构的话，你吃黄芪尺脉会出来才有鬼呢。所以就是说黄芪能够让尺脉变强这件事情，基本上是觉得有人会认为嫌这个许淑为这味药，就是你乖乖吃当归建中小建中不就好，你加一个黄芪干什么？现在是黄芪斗不过当归，所以就还好。那万一他稍微怎么样一点，就是尺脉虚吃黄芪，就是五郎被踢笑，就是后代人对于这个开法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意见的啊，就是这样的看法掺杂在里头。而玉屏风散呢，这个固表的效果就是说，我们后代的中医临床，比如说岳美中教授有一篇文章在讲这个，他说他呀，当初用玉屏风散都是觉得哇，病人这样大汗嘛，赶快让他快点有效，就一大锅汤就要煮了喝下去，然后病人就喝下去就觉得医生我汗有好一点，然后过了几天就说医生我病又复发了。 他后来才发现说，这个药啊，你就是要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然后这样天长地久吃下去，那几个月里面你会觉得你的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是黄芪它本身药性上一直有这个调调，就是要慢慢吃，久久吃，就是这个药的一个特色。你有没有发现补中医他在临床上的报告也是一样，你要吃你就要天天吃，要吃很久，不然的话就不要吃，就是你只是吃一下下那个效果非常的不明显，就是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所以黄芪的药就是它的药性好不好，很好，但是它的药性有一点松，你要一次又一次的，一层又一层的涂上去，一层又一层的涂上去，到时候才能糊出一面你要的墙壁。好，每一层都显得有点单薄，这是黄芪的药性在使用上面，我们临床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尤其是调理体质。你一旦用到黄芪剂，你就要有耐心。像我觉得我今天呢、用黄芪从来没有用到在把自己身体搞得很好过，因为我都是吃一吃，然后几天呢就觉得又对别的药有兴趣，然后又去吃别的药，就是非常花心的吃法。所以我这辈子吃黄芪都是没有办法有持续的疗效，所以全身到现在皮肤还是松的，肉还是松的，就没有办法。其实想一想也是该运动了，就是吃黄芪也不是什么治本之道吧。所以他这个补虚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同学就要意识到说，黄芪的这个补虚它是特别的要常年的用它。当然我们在讲到这个黄芪药性的时候已经讲出一件事，就是黄芪治水这件事情，对不对？就像是金匮要略里面的防己茯苓汤、防己黄芪汤，这些都是有水的病。然后呢，它的那个比如说防己黄芪之类的结构，它的那个脉诊就是脉比较浮，然后皮下肿肿的，皮下肿肿，这样子的话用那个方剂就会很有效。所以因为美中那篇论文就在讨论说，因此日本人极易中动，在写他的药征的时候就把黄芪一句话打死，黄芪主治就是鸡表之水，好了，打完收工。可是日本中又觉得说这样讲有点粗糙，因为我们黄芪可以用到很多其他地方，也不能说用来补气不对，对不对？当然他也说黄芪五物汤也没有治到水啊，但这句话其实有疑点，因为黄芪五物汤有可能跟水有关，所以这个姑且不论啊。但是就是黄芪的药性就是一直在这个来来去去的这种推论之中啊，慢慢在研究又研究。而这个黄芪呢，他在神农本草经的最后呢还有一句话叫做小儿百病。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倾向的理论还是要讲到玄学领域的少阳区块，因为少阳区块是人的灵魂到人的肉体的一个界面，我们假设这样子。那小孩的肉体还在长，对不对？那一个小孩的躯壳要从一个小小人变成一个大人，他等于是他的肉体，你说他在吃饭在长肉，对不对？吃饭长高就是一件事，他的灵魂的那层膜子也不断的在把他的灵魂的身体的某种东西物质化成他肉体的身体。所以呢小孩在用药的时候一直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好像你如果用以黄芪为主的方剂，比如说补中益气汤啦、黄芪健中汤啦、当归补血汤啦，好像就是当然当归补血汤有点偏掉了啦，就是能够补到少阳末往的那个方剂，就是黄芪剂啊，往往会发现在小孩身上出现一种在大人身上不会有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大人已经发育完了，你吃补药你只能够补虚不能够治病，就是你吃了补药之后你那个病邪在这边，你还是要另外用药把病邪拿掉，就是大人治病就是补到身体不要太虚，我们把病邪拿掉这样子。可是小孩的身体就有点不一样，他好像少阳区块就是意味着他的灵魂的能量不断在物质化，帮他制造一个更新版本的肉体，就是他的肉体是不断在 update upgrade 的这样的状态。那这样的一个小孩呢，往往你用个补充益气汤，用个黄芪健中汤给他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原来这小孩有五六种毛病的，什么又鼻子过敏，然后又怎样又怎样，又长疹子怎样怎样，就是一大堆有的没的。但是 吃着吃着，一年两年之中，你发现他，这两年中他可能从130公分长成140公分，这十分钟，这10公分的差距之中，他很多病都没了。就是小孩子吃黄芪剂，就像吃着吃着很多病都没了。而这种事情在大人身上是不能做到的，因为大人要治病的，小孩子只是吃黄芪剂，这样补着补着，他的身体很多很多肉体的那些疾病就更新掉了。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中医说小孩子是这个至阳之体啊，至嫩的阳气，是少阳之体。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角度来讲，你说小孩是不是少阳区在管的，可能是有一点道理啊。所以这种补少阳的药对于小孩子的疗效来讲是可以说是蛮特别的有效啊。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比较关系到所谓的小儿百病。然后呢，我们说的黄芪主治水这件事情呢，首先是如果你从张仲景的药法来看的话，你会知道在这些某些结构里面，黄芪它就是能够通到人的这个腠理，所以就能够把人的这个皮肤底下这一层地方的那些水毒啊把它清掉。所以治疗水肿的药里面，无论是仲景方或者是后代的什么黄芪糯米方都是有效。当然黄芪糯米汤那个基本上的就是黄芪糯米粥基本上是治疗什么慢性的肾脏病的后期。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急性的肾脏病的发作期，这个东西你要用药的话，麻黄剂、附子剂，就是急性肾脏病发作的时候，那个药不出来，那个脉象，那个怕冷，那个麻黄汤主之，或者是麻黄附子甘草汤主之，那个根本轮不到黄芪，就是已经变成虚劳类了才会黄芪有效啊。所以这是基本上辨证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急性发作的时候，你看是附子剂还是什么麻黄剂，你自己辨证一下，附子有附子症，麻黄有麻黄症啊，那是另外算的东西。所以那个姑且不论，在调理期用黄芪来断根，一个水毒体质的人用黄芪来抽水，这是可能的。而这个抽水，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腠理之间的抽水，这是一个层面。可是有没有关系到所谓的肺气、胸中大气、肺为水之上源这个事情呢？恐怕又有关系。也就是不只是单纯的三焦对肺有关系。我们一般的补肺药不喜欢用黄芪的原因，是因为黄芪比较干，而补肺的时候需要一些润肺的东西，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太喜欢把黄芪放到补肺药里面去用。就一旦用，你就要用糯米，就要用阿胶，就要很多反佐药去帮它，所以这个药本身来讲疗效不巩固，然后它的那个吃了之后人会发渴发干的现象又存在，这是一点。可是如果纯粹以泌尿系统来说的话，那古方的世界啊，治疗这个小便不通啊或怎么样，那种黄芪就多了。就像我们张仲景的书里面，什么小便的完了之后阴那尿道会痛啊，小便以阴疼，那是鱼梁丸，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结构来做，就是用五味子啊什么人参那些来制造那个肺胸中大气。那如果你不用那个结构来制造胸中大气，黄芪可不可以？可以啊。比如说王清源的方里面就是说有一个有效偏方，就是如果一个人老人家就是已经很虚的老人家，如果尿尿的时候竟然觉得尿道好像被那个尿弄到痛如刀割，他怎么用？他说黄芪一两，甘草八钱，打完收工，就一碗下去尿道就不痛了。那个东西就是跟胸中大气有关系了，所以有甘草来调节一下的时候，黄芪也不至于那么的猛汗啊，就是会能够变成胸中大气的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来讲我们也要认识到。而认识了这些之后呢，还有一个层面的黄芪我们必须要重新来看待，它是什么？就是用量。我们用黄芪呢，也是但烂黄芪你用多少都是乱乱的啊，那就不要提了，就是基本上是以好黄芪来说。那我们觉得我们后代的本草书用黄芪常常会说治过的黄芪啊比较补中，这个当然也没有说它错，但是我们一般用汤剂的话，用生黄芪补气的效果就不错了哦，很少用制黄芪。我从前做当归补血汤的时候会用秘制黄芪，后来发现生黄芪效果一样好，所以就渐渐没那个需要，没有那个需求感了。后来 我觉得一家对于生黄芪、制黄芪的看法只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有点样子，比较有意义一点。他就说，做药丸的时候你用秘制黄芪好了，因为汤里面有煮过一道嘛，那药丸的话没机会煮了，所以你就用秘制黄芪好了。我觉得这样子还比较合逻辑哦，不然的话药性上没有那么多需要搞的小动作，因为黄芪的那个会影响到黄芪药性的因素比较不在它的生熟，比较在我们刚刚讲的那所有乱七八糟的理由。然后呢，黄芪你说它固表对不对？但是所谓的固表呢也是少量，就是大概15公克以下，我们一般说4-5钱以下，你用黄芪会固表止汗。所以黄芪如果吃一滴滴，就是这今天你吃的是几钱的黄芪，2钱3钱，你会觉得哎，表有固哦，汗变少了。可是呢，当你黄芪用超过用到1两的时候，它并不会让你汗变少。黄芪用到超过1两，反而这个人汗孔都松开了。你或者可以说这个人气够了，有恃无恐了，所以就觉得不怕你了，元气够了，所以汗孔都开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奇怪，就是小量固表，1两以上也不也算中量而已，不太固表。而这个东西呢，我们说大概1两以下我们称为小量，1两到2两我们称之为中量，2两以上我们称为大量的话，那这个黄芪大中小三个剂量其实药效还蛮有差别的。就比如说如果你黄芪是用5钱以下，就15公克以下啊，你如果吃15公克以下的黄芪，你吃了之后会有一个感觉是说，好像整个泌尿系统开始动起来，好像一直要跑厕所，觉得尿变多了。可是呢，如果我们用到1两半以上，就是2两3两以上的话，会反而发现吃了黄芪之后，好久都没有尿意，所以它那个就是少量是能够利小便，然后大量了反而固小便了，就是。然后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到黄芪之后那个尿蛋白之类的东西哦，那都是在30克到60克之间，就是中量到大量之间，是我们用来处理这个尿蛋白，用来这个调整身体的水，用来保护这个肾的气化机能的这个量。那么如果黄芪用到2两以上，就是60-70克以上的黄芪的话，它会变成什么效果？其实用到2两以上的黄芪竟然发生了某种质变，就是我们一直觉得黄芪的味道是轻飘飘的嘛，对不对？味道是淡淡的，可是淡淡的味道如果你有4两会怎么样？这个药它会往气分跑还是往血分跑？如果这个淡淡的甜味弄到4两、6两、8两都烧在一碗汤里面的时候，甚至这里面又加了一小片当归的时候，这个黄芪的力道会走到哪里去？所以呢，当用到大量黄芪的时候，在我们发现，在临床上面发现大量黄芪的时候啊，它不再是什么利水了，就少量黄芪固表，对不对？中量黄芪是调整尿蛋白啊、利尿啊、什么去水肿啊这种东西。到了大量黄芪的时候，它效果是什么？是活血通经。也就是说，我们后面讲义后面给同学一个复方，这个黄清任的这个补阳还五汤，黄芪一出手就4两。其实王清任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本草学家，他并不是什么药草都很有研究，并不是，他是一个发明一些淤血方的人，对不对？可是他的补阳还五汤用到4两的时候，因为补阳还五汤他发明这个药的时候，其实大家看的都很怕呀，就觉得说中风的人呢啊，你还用这么多补气药，不怕把这个人塞到吗？因为黄芪我们平常用几钱，是一个很容易把人束到的药。那一个中风的人整个人都塞住了，对不对？你再用什么把人家束到的药会怎么办？会怎么样？对不起，黄先生这个方不会怎么样， 因为一旦黄芪用到四两的时候，它的药效就变成活血通血的药了，它的整个药性又改了一个走法了。所以他用黄芪搭配上那些龟尾、赤芍、地龙、川穹桃、人红花，那有些是通血的药，对不对？这都看得出来，当归、尾、赤芍、川穹桃、人红花都是通血的药。那地龙是什么？是蚯蚓，对不对？蚯蚓是降脑压的药嘛，你可以说它通血，可以说它降脑压。所以本身当黄芪用到这么重的时候，它就能够用来通血路了啊，就是它在气氛的作用反而变少了。你想想看，当归补血汤是怎么搞的，对不对？它都跑到血分来了。所以黄芪的这个大量用法上面就有这么样一个药性的转折，而这样药性的转折，可能我以后教完建中堂，我可能会给同学吧，就是像是这样子一个药性转折，我们临床上用在什么地方？老人家走不动路，就是像是陈世卓的方啊，他的那个十四啊辨证录里头啊，就有一些方式治疗这个贺西风的，说老人家这个小腿大腿的肉都没有了，就一个膝盖在那边肿着。那这种贺西风他要怎么用药呢？他就用黄芪五两，防风三钱，肉桂五钱，茯苓豉一两，这样的一个比例，一碗汤里面黄芪就五两哦，然后喝了之后让你盖个被子，然后那个药性会在腿上钻，然后当然用黄芪用点肉桂是对的啦，但是它这个会弄到就是腿上啊出汗，然后好。然后它另外还有一种用法，就是黄芪一用就是什么八两，然后金钗石斛二两，肉桂三钱，薏仁二两，这样子一个祛湿补肾，然后黄芪用到这么重，然后煮成两碗，等于每碗汤里面有四两黄芪那么重。然后他说先喝一碗，然后盖着被子，然后等到有一点出汗了，代表药气走得通了，再补一碗，然后再补一碗，然后你那个脚啊热到过膝盖，热到脚底板都出汗这样子，然后出完汗才把被子掀掉，那老人家就能够走路了。就是这一路的活血药的用法，就是你以为活血药是用地黄，以为活血药是什么，结果到最后老人家的活血药是用重剂量的黄芪去通血路，是这样子在搞的。所以就是这一支的黄芪的用法，可能在虚劳的药物我再教一些之后，再跟同学分享那些方子啊、哦。不过就是这样的思考，就是黄芪用到大量的时候，它的药性又有一个层面的转折。那当然这个我们后面补的这个第四页讲义那个半身不遂方啊，跟劳治法论久坐是这样子，就是半身不遂方，同学不要太把它当一回事，因为傅青主的书里头，陈世卓的书里头，对于中风的这个理由啊，病因是有很多分类的，所以他说其中也有一种是因为胸中的宗气不够，气海的这个胸中大气没有，所以人才会变成封闭中风。他说这种情况之下，你一定要用补气药为主，然后驱痰的药、什么驱风的药少一点。他就这样一个理论，我觉得这理论我们同学知道就好了，那也不是说每一种中风都是这一种。那后来他有一个劳治法论久坐这个地方，他就说有些人他就从一天到晚就坐在椅子上面都不运动，然后整个人就变得很没力。他说这种人要怎么弄呢？他就说先给他吃一个类似当归补血汤结构的东西，少少加一点驱风药，然后这个药吃了之后，吃了这个药人要干什么？他说不是吃了药干嘛，他说你这个人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它基本上是一个完全补血的药，完全补血的药，它这个比例的芍药、当归、黄芪来讲的话，根本不会补到气。那一个完全补血的补血汤，它要你这个人啊，就是你这个人本来就气不够嘛，人虚虚的，像我们不运动的人，整个人都软绵绵的。它要叫你这个软绵绵的人去爬山，去做一些让你很疲倦、很疲倦的事情，然后累到半死了再回家把这碗药喝下去。其实陈世卓这样写这种书根本是在玩人，就是其实不必哦。但是他说这样子吃下去之后呢，他说这些药是完全补到血分去的，可是你现在气分已经虚到都空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气分发现你的我已经虚成这样，可是你的血分还那么充实，对不对？就是吃了那么大补的这个黄芪当归，那气分就会拜托血分给我一点啊，给我一点啊，然后血分就会把气从血分通到气分来，就用这样的方法把这个人的 微循环全部打通，就是桂枝汤结构所谓调营卫这件事情要做的事情，这个方子让你用运动的方法，然后用这么偏激的用药方法来代替。而我提这个方法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从让血液从大血管到小血管，血小血管然后微循环，从微循环到气分这个过程这么重要，因为我们之后要教的补药里头，小建中汤是桂枝汤底，桂枝龙骨汤也是桂枝汤底，也就是补药要能够行得通，一定要调营卫，这个补药才不是一个死的补药，不然就变成呆补，你吃了之后这个补药药性不会动，就你身体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好处。所以这样的一个思路是讲说，当我们没有这个调营卫的桂枝汤结构可用的时候，补药呢就要这样子开。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张仲景的方剂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啊，这个当我们有这个结构可以用的时候，其实还是方便很多的，就是为之后的这个补药的部分打底。好，那我们呢黄芪已经介绍到这样了，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啊，回头来看一下这个黄芪五物汤的这个方剂组成。当然黄芪如果以补气药来说，因为如果它的确是补到腠理，补到三焦，补到